是无所谓，那这是把佛不共法自性空，是佛实力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四无所谓，那这是把佛不共法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佛实力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四无所谓，那这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佛实力若静若不静，不应观似无所谓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若静若不静，可以过。佛实力，佛实力自性空，似无所谓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，是把佛不共法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空，是佛实力自性即非自性。是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，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佛实力不可得，彼静不静亦不可得。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，彼静不静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佛实力等可得，何况有彼静于不静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乔使家，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说，是为宣说真正安忍波罗蜜多。复次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为发无上菩提心者，宣说安忍波罗蜜多作如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若常若无常，不应观恒住舍性若常若无常，可以过。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，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施法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无妄施法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恒住舍性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无妄施法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复作是言，如善男子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无妄施法若乐若苦，不应观恒住舍性若乐若苦，还有过。无妄施法，无妄施法自性空，恒住舍性，恒住舍性自性空，是无妄施法自性即非自性，是恒住舍性自性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

预留向预留国，预留向预留国自信靠。依来向依来国，不还向不还国，阿罗汉向阿罗汉国，依来向乃至阿罗汉国自信靠。是预留向预留国自信，即非自信。是依来向乃至阿罗汉国自信，亦非自信。若非自信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预留相预留果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常无常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预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常与无常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预留相预留果，若乐若苦；不应观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；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若乐若苦。可以过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自性空，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。是预留相预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预留相预留果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乐于苦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预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乐之于苦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预留相预留果，若我若无我；不应观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若我若无我。可以过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自性空，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。是预留相预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。是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，亦非自性。若非自性，即是安忍波罗蜜多。于此安忍波罗蜜多，预留相预留果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皆不可得，彼我无我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此中尚无预留相等可得，何况有彼我与无我。如若能修如是安忍，是修安忍波罗蜜多。佛作是言：如善男子，应修安忍波罗蜜多，不应观预留相预留果，若净若不净；不应观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若净若不净。可以过预留相预留果，预留相预留果自性空，依来相依来果，不还相不还果，阿罗汉相阿罗汉果，依来相乃至阿罗汉果自性空。是预留相预留果自性，即非自性。